中相对却无意，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幻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上车，不闪不淡，我跟你已告别，已茫然，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 2015年，容祖儿发表了 EP《Mi Rido》，邀请了黄伟文担任监制，这也是黄伟文第一次担任唱片监制。1995年，容祖儿签约正东唱片出道，到2015年，整整是20年时间。黄伟文也特别挑选了95年写给张学友的这首《这么近那么远》，由容祖儿来翻唱。由近到远，真的是时光荏苒的20年了。当年羽泉作为滚石中国品牌签约的第一支内地组合，一出道便是无限风光。2003年的4月10号，羽泉推出了第四张专辑，这也是他们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我们听到的这首标题主打叫做《没你不行》。 百般湛蓝的天空， 占据我眼睛，让我不能停，只要你。我沉睡的心灵，你苏醒，坏情绪全都放弃，怀抱对幸福爱情憧憬，有你没什么不行。 我俩的死心，这次是我让你伤了 终生遗憾如影随形。 刚才两首歌曲，一首是洋溢着活力的标题主打《没你不行》，还有这首深情款款的《惩罚》，是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回想起15年前羽泉的样子呢？凭借这张专辑，羽泉是再度获得了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而这首《惩罚》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从04年到14年，吴克群在种子音乐的十年成就了从籍籍无名到独树一帜的创作歌手的这样一个蜕变。2015年吴克群离开种子，推出了签约华纳的首张专辑《数星星的人》。英伦风是这张专辑的特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数星星的人》。 回来，

专辑，父母的鼓励让我对他们更专一，没有叫我做医生太空人，只有说我的音乐太动人，带动人一起跟着节奏，在不同的节奏大家一起接受，这种享受我最讲究。也许我有一些音乐慧根，也许我想用音乐为生，或者说不想有悔恨，一辈子做音乐人。 谢谢你给我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荣，让我度过那个年代。 谢谢公司让我做我的歌，谢谢 DJ 播我的歌和我的歌，你听我的歌爱我的歌，就算你不太会唱我的歌，唱我的歌的各位歌手要我的歌，各个乐手监制有见识，坚持就算有人说不现实，坚持突破自己的限制。 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感情，这些年来都好安心。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感情，这些年来都好安心。 1993年，十岁的方大同生活在上海。这一年，李春波的《小芳》红遍了大江南北。20年后，方大同偶然听到了这首歌，也是思绪万千，便改编成了自传体的这样一首歌《小芳》。不过呢，因为版权的一些争议，引来了原作者的不满，也算是这首歌在推出的时候一点小小的风波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信乐团早期的几张专辑。那几乎呢，每一张唱片都会有爆款的歌曲出现。2003年4月11号，信乐团的第二张专辑《天高地厚》发表。这当中红到无以复加的这首爆款作品，就是《离歌》。 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把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可你记得幸福，我只能怪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爱没有总 聪明，只有愿不愿意。你爱是选择回去，那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 首来自于戴琳的磊格，在网络游戏当中表示画面延迟的 lag 被翻译成网络语有缓慢迟滞的意思，也被写进歌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戴爱玲的磊格。这首歌呢收录在08年她的天使之翼专辑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铁肺戴爱玲，不过她的发展并不顺利，1998年签约到了滚石，两年没有发片，之后签约维京，推出两张专辑之后约满，那这张天使之翼是她出道十年的第三张专辑，也算是很磊格了。上一时段我们说到吴克群离开种子签约华纳，那么在2007年许茹芸签约种子唱片，作为同门师兄的吴克群就为许茹芸量身定做了专辑的主打歌，这就是2007年4月12号发表许茹芸好听。 我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却爱得太用力，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 静静。 推出专辑《会跳舞的文艺青年》，两种音乐标签合二为一，也是对他自己的定位。这张专辑让李宇春再度获得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而这首由他自己作词的《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也成为他出道第六年的第六首中歌榜年度金曲。 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 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五月十四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